翅膀，将所有心灵点燃。穿越了阻隔的力量是那么澎湃，只为在一起。 现在有你的空间。 的枯萎，想象着你轮廓，一生不止爱一个，我不管那么多，但现在有你的空间跟着回忆唱歌。 想问伊嘛惊